体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希望长安》讲述了一个荒诞而又发人深思的故事。老舍用生动诙谐的笔触塑造了十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整部剧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和现实意义。今晚这部剧的主创将做客本台播出的演艺群会节目，和大家聊聊这部舞台剧。舞台剧《茶餐厅》今晚开始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这部戏讲的是一位香港青年北漂40年，最终爱上北京、扎根北京的创业历程和爱情故事，一段看不惯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趣味多多。英国声音探索互动形体剧《嘘棒》今晚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诞生于2015年的这部剧绝对称得上是亲子剧舞台上的前卫之作，两位极富未来感的声音使者带着两只麦克风、一台音响、一个耳机轻轻松松地上台，但瞬间就掀起声音的小宇宙，带孩子们走进一场最疯狂的身体探险。带剑舞蹈作品《墨舞蹈》今晚亮相国家大卷，墨只选了一个字音，含义混沌而多元，包括静默、摸索、磨合等等，再让每一个动作以自己的生命力与本性相互融合为一体。在这样一种哲学的语境和诗意的体验当中，舞蹈者寻找并挖掘着他们有机表达的空间。由杨立新和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戏台》今晚将在世纪剧院再次和观众见面。这部剧讲述了戏班后台发生的一日故事，打破了常规的舞台空间意识，将舞台进行180度大翻转，一向神秘的后台变成了向观众开放的舞台。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季话剧《当归》今晚开始在鼓楼西剧场上演。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的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20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了近1700多场。音乐剧过去5年今晚继续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音乐剧细数了男女主角5年中的感情波折，整部剧以男女两个视角展开，女主角采取倒叙，从结局演到开头，男主角则采用正叙，从开头讲述到结尾。孟京辉执导的经典戏剧《琥珀》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孟京辉天马行空的导演手法和廖一梅悲观温情细腻的爱情看法在这部剧当中配合得十分默契。舞台剧《李尔王》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一版本是由国家大剧院与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制作，蒲存昕领衔出演《李尔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14:04，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空晴朗，会有一些高云，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利于交通出行。由于天气十分的寒冷，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如果您外出的话，务必添衣保暖，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停留，谨防感冒。此外天干物燥，需勤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0°C，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C，最大相对湿度30%。住在876，温暖的屋子在这儿等着您，欢迎各位来做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就是属于伸不出手的一个天气啊，这个大中午头的，虽然太阳特别的暖洋洋，但是呢落到地面上好像我们感觉不到太阳的温度，全是这小风跟小刀拉上似的啊，特别特别的凉。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啊到我们的这个温暖的屋子里边来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天冷啊，一定要谨防感冒， 是、哎、远离病源。 感冒一定要多喝水， 是、哎、得了病之后你就能发现人情冷暖。 哎呀，哎，我还行啊， 你还好， 我见着你。就差拥抱了是吧，他们是不是都绕着道走？ 哎，这哪只绕着道，就后背对我。 那应该是这样的。哎，好，也提醒各位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天确实是特别凉啊，最关键这个室内和户外的温差太大了。 是的 啊，所以这个多穿点衣服出去啊，穿多厚都不为过。 是的，而且现在比较干燥、嗯、还是应该多喝水，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少吃一些大鱼大肉。 哎呦，还真是说到大鱼大肉、嗯、今天啊咱们聊的这话题还跟这个大鱼大肉有关系。 不是直接的，但也是间接的， 怎么都得从那儿做出来。 是的， 是不是？ 对， 而且呢说的这个问题，这个区域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家庭装修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域。 哎，尤其是会点手艺的。 没错没错， 是吧？ 对的 啊，你想昨天正好腊八啊，包括蔡总也看到小胖发的朋友圈了吧？ 嗯，那个粥很诱人、 啊、哎，还不错啊。 家和一品买的， 谁、哦、家？咱不是说人家 啊、哦， 他们的粥和做的还有点差距，我觉得、啊、 真的 差距有点大了。我不是名字叫不止于八吗？我数了一下，大概13样， 是吧？ 哎，加上水啊，不加水12样， 啊、 挺好的、 哎， 特别的好喝。 是不是直接在超市买成袋儿的然后回去煮的？ 哎，具体怎么做咱晚上再说。今儿咱们聊在厨房里边的装修的这件事儿，好吧？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周四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欢迎蔡总。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哎，对，其实以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多次就说了， 嗯， 其实在家庭装修当中真的有难度的，一个是厨房， 对， 一个是卫生间， 没错， 真的是很难。 对， 而且说到厨房，我天哪，要注意的地方也特别的多， 嗯， 包括怎么选择呀， 嗯、 然后你怎么去安排这些空间啊、 嗯， 然后你们家人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包括小胖原来在做节目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就是他们家在弄厨房的时候。嗯，曾经有朋友帮他们看过，说你的操作台放的位置也不是很合适。 嗯， 你不能说你跟你的家里人永远是背靠背的， 嗯， 这样的话容易打架。 对 对， 那是不是因为空间小就这样， 是， 还是说空间大小没太大关系？还是布置布局的问题？ 对，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厨房和卫生间为什么非常复杂呢？因为在这两个空间里面是最有可能出现水电木瓦油这些工种交叉来做的，就是从专业领域来讲。 是， 那么从产品来讲呢，其实这两个区域涉及的产品也比较多。今天咱们主聊厨房啊、 嗯、 那厨房涉及到的就是橱柜的布局，动线的安排，包括我厨房里面要体现哪些功能啊，这些的一切的根源其实取决于您家这个厨房面积， 嗯， 还有您家这个厨房的长宽的比例， 嗯， 然后咱们怎么样能给它充分利用起来。 蔡总刚才说的动线的安排特别关键。 嗯， 就是动线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一个特接地气儿的事儿。 别停，动线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厨房的活动路线。 哦， 哎，你是比如说你平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习惯，或者说大家大多数都差不多，买来菜了，您是不是得先摘菜？ 对， 嗯， 得有个摘菜的一个操作台吧。 对， 摘完了之后您是不是要洗菜？ 对， 洗完菜之后您是不是要切菜呀？ 对， 切完菜之后您是不是要上灶台了？ 对， 没错。 所以这一路、这其实是一个您的、平时做饭的一个顺序，但同时也是您在厨房的一个活动的线路。 哦、嗯、 所以怎么能够把这个线路设计得特别好，是一个您要考虑的问题。 哎、 有的朋友会说，哎呦，我做个饭忒麻烦，而且什么都找不着。 嗯， 就好像好多东西我都在这边上摆着呢，但总感觉手忙脚乱的，这就有可能是您的动线安排有问题。 对 对， 或者说，哎呀，我这东西都没地儿放。 嗯， 就是我这厨房，我得安多少柜子我才能放得下呀？ 嗯 嗯， 全是问题。 嗯，所以就是厨房的一个刚才说到的动线安排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涉及到要有专业的人员来帮客户去设计去布局。 对， 因为自己来做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没办法考虑全面的、啊、到时候做完以后势必会造成一些空间的浪费，可能在后期使用的过程中，因为厨房它不像咱们家里其他的位置，说这个沙发茶几不合适了我们换个位置摆一摆就可以了，这个橱柜装上以后它是挪不了的， 轻易动不 了。 对，所以很难调。你说我水池子在这个位置，我想换一个地方，当时忘了留这个摘菜的地方了。您后期想调，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是只能挪在客厅了。 对， 所以今天咱们聊的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啊。 对， 但其实听完我们可能一期节目咱聊不完。 对， 可能听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之后，您这个厨房装修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对 啊，所以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不光是厨房，哪儿的都可以。遇到任何问题，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个小时，我们直播的时候，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互动提问题。还有一个呢是24小时的叫问题接收站。这个周一的时候我是公布了一下这个邮箱，结果周三的时候我周三看的啊，抱歉各位，周三的时候好多朋友在问，有问户型的问题的，有问厨房装修的问题的，有问买房问题的，就是我在这儿买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帮我挑个楼层呗。没问题，关于这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回收站，24小时的啊，发送邮件到住在的全拼加上876，住在876 @163.com就可以了啊，我们会请专业的人士帮您解答的啊。好吧，今天咱们就先从厨房开始聊起。 对， 第一个我们要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厨房了，我肯定得先去做橱柜的厂家呀或者什么的、先去看，对吧？ 对， 到那儿一看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测量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数字单位都不一样。 嗯， 平时咱们都是米啊平方啊。 对，它一言米。 言米。 对， 橱柜是按盐米来计价的。为什么按盐米来计价呢？其实是简化了橱柜的报价方式。因为橱柜咱们知道一般包含几大块内容，一个是吊柜，一个是台面，一个是地柜，这是它的三大块组成部分。那么这三块组成部分其实就都包含咱们所说的盐米的这个概念里面。一盐长米，那顾名思义就是一米的吊柜，一米台面加一米的吊柜。 嗯 啊，很少有橱柜厂家说把吊柜和地柜拿出来单算 着来的。 对，那台面有可能会有些这个厂家拿出来单算，因为台面也分不同材质，比如咱们常说的人造石是一种，石英石是一种，然后还有现在还越来越多的这种不锈钢台面， 对， 我看有一部分客户选择，因为那个大家的这个选择差异化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你像石英石和人造石还分国产和进口，所以呢厂家有些时候会做一个，就是比如我一言米标配什么样的台面，然后呢您加多少钱就可以升级成进口台面，或者是人造石升级成石英石，它有这样一个报价规则。 哎，那哪个相对于来讲是比较贵的呢？我们家用的是不锈钢的那种的，当时是为什么人家建议啊，人问我说你哪儿的人呢？河南的。哦，河南爱吃面食是吧？还行。哎，你们那烩面你要想在家做啊， 直接在那上就揉。 直接在那上面所有的全弄上。 对，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们的水槽一般不都是金属的吗？ 对， 它可以把那水槽和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台面做成一体的。 对， 我就觉得哎，这挺好的，这不会漏水了，没有任何的缝了，对不 对, 对？我就做成那样的了。 哦， 当然现在做面什么的倒没在那儿做过啊， 那个， 但我觉得清洁也挺方便。 小胖说这事儿确实是，就是这种不锈钢台面它一体成型，其实用起来非常方便，特别干净，而且有些时候在上面比如和个面呀，然后处理一些这个食材都比较直接，不用再放这个我们说案板呀或者其他的这种材料。那个但是它有一个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小胖家可能是一字形的橱柜吧。 对， 那涉及到 L 型或者 U 型的这种橱柜的话，它涉及到拼接，这种不锈钢台面它拼接完了以后，它会有一个拼接缝，这个缝是很难处理掉的， 哦， 因为它的材质特性， 哦， 它是金属的， 哦， 对，那个人造石和石英石它在处理接缝的时候，它一般是胶粘在打磨，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做完以后，嗯，接口处理好是看不出来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差别。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这种不锈钢台面，然后石英石还有人造石的时候，它的硬度也不一样。比如刚才说的不锈钢台面，那不用说，金属的硬度大家都知道。那石英石和人造石，其实石英石的硬度是要好于人造石的。另外呢，就是这种耐热性，比如有些时候我们做饭啊，那个刚炒完菜的锅挺热。说从灶台上拿下来放到一边，一般咱们都习惯往台面上放个垫子，把锅放在上面，别把台面烫坏了。 对对对， 像这种不锈钢台面它耐热系数是比较高的，一般没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石英石也是没问题的，它的耐热会非常好，但人造石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脆弱一些，要加一些隔热处理，否则的话放锅的地方可能时间长了颜色会有变化，啊，这个是它的一些差别。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接触到的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这种人造石的台面，其实它的价格要比石英石的台面还要贵，因为它的纹理和它的这种样式可以比石英石的选择面更大， 那当然了， 漂亮， 那当然了，因为石英石它肯定是天然的更多嘛。 对 对 对， 哦，想要追求漂亮的， 对， 您就选择人造石， 对 不 对？ 对，想要选择实用的，您可以选择像石英石或者是不锈钢， 不锈钢，没错，没错。 那蔡总还得说，但是， 哎呦， 就是在这些种里面。也有不错的 哦， 是吧？就每样里头也有不错的，就 是 说，那好，那可能人造石的这个相对便宜一些。 嗯， 我已经说了它的利和弊了，但是呢，在人造石里头也有好的， 有高端的， 对 对吧？ 没错，没错，因为人造石的分类其实也有很多，看您怎么选，对吧？因为刚才说了，它既然是人造石，它的样式可选择余地非常大，啊，然后再一个呢，其实从材质上来说，也分为进口人造石、国产人造石这些，咱们都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判断和选择，因为现在的橱柜的销售渠道，其实它的这种售卖过程中的体验感都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我不用看图片，全部都有样块，有些现场展示它还可以有实物展示，这样您看做出来效果到底好不好，这个面感觉怎么样，对吧？然后拿指甲划一划，感觉一下它的硬度到底如何，对吧？然后选好以后咱们再去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个台面的厚度也很关键，就是咱们在去定橱柜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台面的厚度是不是达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最低的厚度标准，一般是要在1公分以上，这样台面后期会比较耐用。然后再一个呢，像刚才小胖说到不锈钢台面水槽是一体成型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不管是石英石也好，人造石也好，我们现在更多的推荐客户再去定橱柜的时候，要把水盆做成下接盆，就是接在台面的下面，它一般是采用胶粘加这个加固的方式来进行固定，会非常结实。就可能您家台面后期用了几年以后，台面会有问题，这个水盆都不会掉下来。 哦， 所以那个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做成下接盆会不会不安全啊？但是它的好处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举个例子，咱们在台面上做了一些处理以后比较脏，我需要清理。如果是台上盆的时候，我们要拿布擦完以后再去投，再去把东西清走。这个要是台下盆的话，我们直接一葫芦就可以了， 对， 非常简单，非常快捷。 哎，那比如说像北京比较干燥，那比如说静电的问题，像 不锈钢的没问题吗？ 嗯，一般没什么问题，顶多就是偶尔放个电啊。 啊，小胖 还行， 是习惯了是吧？ 你说电是吧？我又不是霹雳贝，真是还好，真没有那种问题，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就各方面用起来都还不错。 对， 但是后期打理的时候，您要稍微勤擦着点， 对， 否则如果您比如说我要比较懒哈，然后这油点呢在这边擦的时间比较长了，您再去打理呢，一是会比较麻烦，二呢您打理完之后那边还是会有一个印记在那里边，永远就消除不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可能换的时候，我要整体全换了。 对 对 对， 它就不像其他的那种，可能人造石石英石也好， 可以修补。 对，可以修补。那个 小胖刚才说那个确实是，像勤打理，其实不管是不锈钢台面也好，石英石也好，人造石也好，它都存在一个渗脏的问题，都存在一个渗脏的问题。就一旦有油渍或者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汁洒到台面上，料汁洒到台面上，这种我们都是要第一时间把它清除掉，否则时间长了它会渗进去。 尤其是老抽，哎呦那黑呀，真黑， 确实是。 好，哎，其实像柜子啊款式，其实设计师帮你设计就行了。我觉得啊，就比如说你是不是要从天到地呀、你怎么去安排啊、包括按你的房子的高度你来制定你的柜子的高度，这样的话拿东西会相对比较方便。 对， 就等等这些，我倒觉得相对简单。 对， 但是柜子的材质，也是跟石面材质一样，也分很多种吧。 一般现在常用的是三种，就是一种是实木，这种实木橱柜是比较高端的，我见过很多，就是别墅客户或者有一些高端客户，他会用这种实木柜体、实木柜门、实木柜体。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这种材质的厚重感还有木纹的纹理都是真实的， 就漂亮呗， 看上去很漂亮，而且呢就是给人一种特别厚，实木嘛特别厚重的感觉啊，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两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这个我们叫磨压，磨压橱柜实际上更多的就是它的柜体是板式的啊，这个磨压主要说的是它的门板磨压以后，它的这个造型会非常丰富啊，它可以体现出一些线条元素在上面，所以会如果您对装修风格有比较高的要求的话，它比较容易融入您家的这种装修风格啊。另外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叫双饰面，双饰面一般这种橱柜呢，就是它相当于也是板材，但是它的面层会有一些这个饰面材料，在热压上去以后呢，它会体现出不同的纹理和风格啊，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板式家具那种贴皮的家具啊，但是它因为是那个它是采用热压工艺的，所以后期在厨房使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它会那个开胶啊、起骨啊、爆皮啊，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另外其实还有一种是烤漆橱柜， 就像车漆似的， 像车漆一样， 没好看。 对，它其实 亮， 对，它其实也是板式橱柜。就一般橱柜其实按材质来说就两种，实木和板式，那剩下就是面板的这个样式了。那烤漆的就是像刚才说跟汽车一样，各种颜色您都可以选啊，白色的、那个金色的、银色的、紫色的、蓝色的，五颜六色都可以选。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后期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它是烤漆面，非常易于打理，有点油污脏印儿、很容易去除。 对，因为像厨房，你想，尤其是像小胖这样好做饭的人，你要说他天天煮个面条这就算了， 对， 但是他炸个鱼呀、等等，这油烟就相对 好 啊，对对 对， 得亮一下吧。但是在这种前提下，那得好收拾，要不然。基本上就像你那抽烟机似的，它不是有专门蓄油的那个油壶吗？ 对， 可能过一段时间你那个整个的漆面上就全是油污，你要是打理起来那可费了劲了。 对，其实我们现在推荐客户选橱柜呢，更多的也会多推荐一些这种烤漆的柜体会好一些，就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因为它不会太贵，不会像实木那么贵，但是它比那个磨压和这个双饰面的价格要高一些，而且呢它的加工周期也会更长，因为它烤漆工艺相对来说是你每一套都要拿去单独做漆面，然后单独有一个封闭干燥的时间啊，所以它的交货期会略长，但是在后期维护过程中是非常省事儿，而且会非常简单的。 这个我原来在选橱柜的时候啊， 你也考虑过？ 没考虑，真没考虑那么多，就是看着好看。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调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舒适而且特别温暖的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家装里边最重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厨房的装修了。欢迎蔡萌。 好，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对，当然我们刚才也在说厨房其实要聊的东西有很多， 对， 包括实际上要注意的项目得有十几项。 对， 如果这十几项您都注意到了，基本上您家的厨房装修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节目虽然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这十几项实在是说不完。 对， 确实是， 到现在 内容太多了， 归着包堆才说了两项。 哎，对， 嗯，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 嗯， 其实台面也好啊，包括那个柜体的柜面也好啊， 嗯， 这个可选择余地很多啊。 嗯，是， 而且呢，就是依照您个人的喜好，颜色呀，然后您是要 哎 款式啊等等等等的，接下来的这个可能大家会忽略。 嗯， 但是这个才是真正决定您的厨房以后用着舒服不舒服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跟我们出去买奢侈品包包似的， 嗯， 怎么辨别它的真与假？ 嗯， 哎呀，这个难了。 哎，你看， 奢侈品包包至少我得看拉锁啊。 对啊，五金件儿， 哦，五金件儿， 哎，五金件儿，哦，这个厨房也是这样。 厨房有五金件儿吗？ 有。 对， 不就水龙头啊？ 别是，比如说那个什么滑轨， 啊，荷叶， 哎，气撑， 对， 拉手， 啊，拉手， 还有各种的那种框，还有那种铰链等等等等，全都是， 对， 这都是五金件。 天哪，这些都有，我们家厨房怎么都没有？ 哎呀，你拆了就知道了， 都在里面看不见。嗯，其实刚才小胖说五金件确实是橱柜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如果说那个刚才咱们讲的柜门啊柜体啊这些是骨架，我觉得五金件可以说是灵魂。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支撑起了整个橱柜的这个系统。咱们说说五金件最重要的其实是荷叶啊，我们也叫铰链。那么这个荷叶其实为什么说它如此重要呢？因为大家在家里用橱柜的时候，这个门开关都是经常要去动的， 是的， 对吧？它是一个使用最频繁的一个五金件。那么其实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后期咱们用橱柜的一个体验感。像比如很多年以前，我说所谓很多年以前，可能要倒退15到20年，那个时候五金件的质量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过关的时候，比如这个橱柜装完以后用个几年，那个荷叶就松了， 是的， 就松了。开门的时候经常咣当咣当晃， 对， 是， 然后老化。 然后到后期可能这荷叶就完全没有阻泥了，就跟咱们以前那个最原始那个门窗荷叶是一样的，开开以后再关回去，它一股劲儿也不会回味。实际上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现在的五金荷叶其实从使用上来说，它的开关的手感非常好，它会自动归位，而且呢还带有一定的阻尼感。这个咱们去购买橱柜的时候要去这个仔细的进行一下甄别和选择。那现在呢其实如果没有这种缓冲荷叶的话，一般商家会配一个这个缓冲阻尼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推杆儿，柜门关上的时候会由这个推杆做一个缓冲动作。那么相对来说咱们只要比如做饭的时候，我不可能说把橱柜很温柔的再给推回去，肯定是一巴掌就给它扇回去了，说句不好听的。那这个时候好一点的橱柜，一个是荷叶它带有阻尼，它可以柜门慢慢关上，还有一个就是带这个阻尼推杆的，它可以有一个缓冲啊，让这个关门的感觉非常具有高级感。就像这个直观点来说，就像我们买一台好车的这个关门声， 就是自吸车门 啊，对 对不对， 差不多， 你不用使 这种感觉， 轻轻一放通， 对， 关上了， 对。所以荷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五金是滑轨。 对， 滑轨其实大家甄别起来的话比那个荷叶还好判断，就这个滑轨好不好，你只要把抽屉拉出来再合上就能够感受到，不专业的人也能感受到，因为它手感完全不一样，非常细腻，而且滑轨也具有一定的自动归位的这种阻尼感啊，推回去以后推到一定位置你不用推了，它自己可以自动吸合啊。那个另外一个滑轨还分下滑轨和侧滑轨，这个就根据您家的这个使用需求，然后可以听一些商家的建议，然后再来做一个选择。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橱柜刚才说到五金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橱柜的踢脚板。它的踢脚板实际上也是五金件的一个构成，因为它在最下方 哦， 经常容易被忽视啊。这个咱们要做一些判断，就是有些品牌的橱柜用的是这种板材的爆花板的踢脚板，为了降低成本。然后还有一些橱柜厂家，很多橱柜厂家用的应该是这种合金踢脚板啊，这种金属踢脚板在下面，大家知道做饭做菜的时候经常会有水， 对， 滴到地下。如果是这种板材的，那么时间长了会吸水、会受潮、会变形，甚至有些会发霉，因为厨房非常潮嘛，做菜的时候，那么用这种金属的踢脚板就避免了这种问题。然后包括还有刚才小胖说的这个拉手，其实拉手现在的种类也非常多。咱们有这种明装拉手、暗装拉手，包括有这种那个颜色上，比如有银色、有拉丝的，然后黑色的、白色的都有，这就根据您个人喜好去选择就行。它一般不会有太大的这种质量上的差异。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就是我们说的拉篮儿。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选择橱柜的时候会让商家配套做一个拉篮儿。这个拉篮的位置经常会放在您家做菜的这个灶台的旁边啊，里面放一些这个调味品，其实在炒菜的时候拉开拉篮去这个加佐料的时候会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顺手。另外它还可以做一些收纳，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平时切菜用的刀啊，还有这个一些不常用的比如餐具什么的都可以收纳到这个拉篮里啊。那么它在使用方面非常整洁非常干净啊，所以拉篮也是橱柜的一个重要的五金件。那个一般来说我们也会建议客户在选择橱柜的时候配上一个拉篮，后期使用确实会比较方便。 而且我也建议就比如说那无论你们家是一个单盆的还是双盆的这个洗菜池，就是它底下的柜体的里面最好应该是防水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点类似于锡纸啊，或者是那个类似于金属那种，因为多多少少它里头藏的一些管线嘛， 对， 有可能会漏水。 对，王伟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细节啊。现在就是基本上橱柜厂家，正规一些的橱柜厂家，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管它叫水柜，水盆下面这柜子，水柜里面基本上它要做防潮处理的啊。不光这个位置要做防潮处理，就是咱们那个消费者选择橱柜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细节，就是因为那个厨房里面管线非常多，有些时候橱柜安装的时候要绕一些管线，它会在柜体上面做一些这个切口处理。那所有的切口处理在切完以后都要用这个锡纸做封边，然后如果这个再做的到位一点，就是锡纸封边完以后再放上一个扣条，这样让它能够完全的避免这个湿气进入柜体内部，造成后期的柜体变形，影响橱柜的使用寿命。 嗯，哦，你看， 哎呀，真是细节很重要。就如果要是蔡总不说的话，其实家里的橱柜里头这些东西有，但是如果不说的话完全不知道， 就可能会忽视它。 是的是的， 但是有了我觉得是好事儿，就说明您去买的这个或者说这橱柜的这个厂家呀，没坑您。 对 啊，对， 对不对？您买的这个价格也到位了。 是是， 我丈母娘家里边，哎我的妈呀，那橱柜然后特便宜，我们家那个好像是1000多亿元米吧做的那个橱柜，大概那个价格算当时我做的那个市场上算还不错的价格， 对， 中档吧，也不算往中高啊，中档。然后，哎呦，你们那太贵了，我的170多， 哎，不错呀。 哎呦，我的天呀，那门掉的呀，能掉的基本上全掉了，才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 嗯， 能掉的全掉了，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柜， 嗯， 里边都已经黑了， 嗯， 就是潮气，而且你说它还不是在南方，如果在南方，这一年。这橱柜就基本上要不了了， 对， 而且上边的那个柜子就开始往下低头了。 哎呦呦呦呦！ 我说这也忒不结实了。 哎呦， 对， 所以就可能近一两年还得再重新换一下，换一下非常麻烦， 嗯， 非常麻烦，因为您得 整体拆呀， 全得拆，拆完了之后您还得等着做好了之后再过来再重新安。所以我说这一次可千万别买太便宜的了， 对， 而且我们这一次又去看了看， 嗯， 现在又有好多特新鲜的东西，比如说， 嗯， 他们家的厨房不是很大，能做一个 L 型的那个橱柜的布置， 嗯， 在那个三角的那个区域， 嗯， 按说是可能我们放不了什么东西， 嗯， 现在有那种能转一圈的那种篮子， 对， 哈， 对， 哇，超级高级！我去那儿，我说哇，这个很好哎， 对， 能放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空间充分利用，要不然以前那个位置就变成一个死角， 死角， 因为你 没 法用，你放以后够不着， 对， 啊， 现在就等于开一个小门，但是里边可能大概得有4-5面。就是不同的，你又一会儿换，就能够放不同什么调料啊、案板呐，啊， 对， 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反正全都能在那里边放的，嗯，特别的好， 确实很方便。 对，因为我说了，厨房咱们要都弄好了，得有10几项，因为今天节目的关系， 对对对， 我们说不了这么多了。不过呢，接下来我也要问几个问题啊， 嗯， 问几个问题，就是您建议厨房做成开放式的吗？ 看生活方式。如果要是做这个炒菜类比较多的话，建议还是封闭式， 嗯， 啊，当然也取决于您家吸油烟机的情况啊。如果我们执意要做成开放式的话，建议选择吸油烟机的时候选择侧吸式的，不要选顶吸式的， 哦， 啊，这种排烟效果会比较好。因为我家是开放式厨房。 哦，油烟怎么样？ 处理得很好，因为我用的是一个侧吸的吸油烟机 啊， 可以这么讲，就是如果在那个位置做菜啊，离大概4-5米远的地方是闻不到任何气味的。 那真好。 嗯， 我们家 全是厨房， 没安厨房门 啊，哦， 啊，我就跟我妈说，哎呀，安什么厨房门啊，这多好啊，从厨房你一叫我就直接过去端菜，咱们到餐厅吃饭多合适。 嗯， 妈说行吧，然后抽烟机也还行吧，当然上吸式的了。 嗯， 哎呦我去，真的，这一旦要是说炸个带鱼啊什么这的，嚯，就你开多大风力一般也是没希望的，真的。而且就不光是油烟子味儿的， 嗯， 哇， 嗯 哦，就你都觉得有的时候地呀，啊，或者是吃饭的餐桌啊， 嗯， 有的时候都是油烟子，嚯 啊， 真是不太行。 对，其实现在油烟机的种类比较多，就是咱们以前最习惯用的是这种上吸式，就顶吸式的油烟机。那现在有侧吸，还有这种咱们跟吃铁板烧是底吸式的。啊、那我现在其实对比了几种油烟机，我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侧吸式的这种排烟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这个排风口最接近你的这个煎炒的这个锅的位置。 哦，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基本上厨房的这些柜体啊等等，它的功能性是很多的， 对， 而且很多人都希望把自己的一些啊经常用的东西直接都做进去， 嗯， 比如说像冰箱， 嗯，嵌入式冰箱，对， 微波炉， 对， 洗碗机，烤箱， 对 啊，等等都直接做进去， 嗯， 那比如说在全包园的话，这些也都可以具备这些功能吗？ 也可以啊。但是这个要做单独的定制了，因为我们的全包园的标准的产品线是标配了3米的地柜，然后1.8米的吊柜，对，都含在里面了，不用再单独聊严米计费的概念。但是涉及到这些，因为要放烤箱，要放包括电蒸箱，要把冰箱做成嵌入式，这都需要做这个橱柜，我们叫高柜啊。这种高柜其实是要有单独的这个计费规则的啊。那如果消费者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哎，那比如说因为在咱们家那儿订完了以后是要送电器的嘛？ 对， 我不知道送冰箱吧？ 送冰箱，但是我们的冰箱不是嵌入式冰箱， 哦、 是外摆的冰箱。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我就是那意思，就是比如说啊，我也送一冰箱、 嗯。 那比如说我是客户，哎，那能不能您在送的时候就直接坐柜子就给我坐到里头去 啊？就是，挺好的。 对，因为嵌入 式商量商量， 嵌入式冰箱它是需要专用冰箱。普通冰箱是没办法 做、哦、是不可以的，因为包括散热什么都 是。对，主要是散热的问题，就是因为嵌入式冰箱对散热的要求很高，咱们普通冰箱如果坐在里面的话是达不到这个冰箱的散热需求的。 明白。 嗯，就有时候做的太一体了，也不好， 省地儿。嗯、 不是你这个来个客人，哎，在冰箱里呢，就转一圈。你们冰箱在哪儿啊？你们冰箱找不着，真找不着、嗯。 那好吧， 是吧？现在冰箱做那么漂亮，是吧？双开门的，好啊。这个说完了这些，我们大概的把一些面上的和一些五金件的东西说完了。 嗯， 这个是您在订橱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对， 需要确定的。订完了橱柜呢，一般还安不了呢。 嗯， 得有一段时间，工厂得去加工，尤其呢，比如说您家是水盆，就像我们家的，您要做不锈钢的台面， 嗯、 您还得把水盆呢送到厂家，让这厂家呢帮您给焊到一块儿去。 对， 所以这个有一个工期。 嗯， 所以在这个工期就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您还得注意了。 嗯， 这个可能还有可能比这个还要再超前，就是您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这是一个水和电互相交融的一个场所， 没错、 啊、所以他要关注的问题会更多了。但是今天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的关系、 嗯、 咱聊不了了，所以呢等到下一期这个蔡总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聊。不过呢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也总结出了一个厨房秘籍，字数挺多的，所以呢大家要分厨房秘籍上中下啊，分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这些厨房秘籍上，或者厨房秘籍中，或者厨房秘籍下，总共有15条厨房秘籍，您拿回去自己收藏一下，珍藏一下，以后备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蔡总。 好，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14点咱们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